大家好，我是四眼，嚟紧3月18号就是 My Radio 的十周年啦，喺度恭喜 My Radio 生日快乐先。我细细个咧就开始睇 My Radio 嘅节目啦，咁主要就系有郁敏教主啦，同埋台长嘅节目。咁嚟紧咧，而家除咗有郁敏踩场之外，仲有郁敏踢爆、郁敏回客室同埋神秘之夜等等呢啲咁丰富嘅节目咧，需要大家咧继续去交月费支持，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 My Radio。 祝 My Radio 生日快樂，咁啊眨眼間咧就十年啦，咁咁喺過去呢十年咧 ，My Radio 啦，同埋即係整個台嘅主持啊，同埋咁多位聽眾，其實大大話話咧，我哋都即係經歷咗好多嘅風風雨雨，都經歷咗好多嘅即係唔同嘅事態啦，唔同嘅發展嘅咁，咁啊，但係點講都好啦，咁啊嚟緊都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 My Radio 嘅節目啦，支持主持人啦，亦都係即係請大家都支持啊，鬱敏支持教主咁啊。阿近你有冇咩講咧？呢十年啦， 呢十年係一個漫長嘅抗爭啦。咁呢個抗爭都係要繼續落去噶啦。即係有時慶生可能係慶幸自己嘅，大家仍然繼續生還咯。 慶幸自己繼續生還，咁都係嘅。即係喺呢個即係相對 而家嘅政治氣候，其實係每日我都覺得自己係賺翻嚟 嘅。係，我就想講咁，即係一個咁嘅政治氣候啦。咁更加需要大家支持。咁好，咁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My Radio， 生日快樂， 繼續努力啦。 今次咧就係我要講咩咧？就係呢個My Radio 十周年，喺今年嘅3月18号，咁我恭祝呢个 My Radio 生日快乐啦！十周年喎 ，Happy Birthday to you！ 第二節啦，技術人首先去一去嗰、那個電腦版面度啦。呢、這個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嗰個題目咧，佢其中一個出處嚟嘅就係、是、metabolism may be older than life itself and starts spontaneously。係嗱，佢入邊呢個咧就相當之多嘅技術嘅名詞嘅。咁依家我哋都會嘗試去解釋一下啦。 篇文唔易睇嘅，我都覺得 係啊。 嗱，即係對於一個非心， 嗱你唔使補嘅，係難睇，難睇一啲。對我嚟講都係難睇啊。OK， 嗱就我首先第一想問咧，就係佢呢個所謂嗰個新陳代謝嘅出現早過生命意思啊嘛。佢意思係咪話喺自然界入邊都其實有呢種新陳代謝嘅現象喎？ 嚇，嗰一連串嘅化學反應嚇，係、可以喺唔喺一個生命體入邊，可以喺自己獨立地喺即係一個自然環境入邊都可以揾得到咁樣 嚇、 即係即係等於你就算我舉一個好簡單嘅，未必一個好好嘅一個比喻啦。你嗰啲燃燒嘅過程，你可以喺個生命體入邊可以好受控地去慢慢即係氧化呢咁嘅過程嚇。咁、但係你如果你喺純粹係一將嚿木將佢燒咗去，咁係純粹一個化學反應好激烈嘅燃燒過程。咁兩種都係一個燃燒嘅過程嚇。咁、不過就係出現一個生命體入邊一個就係、是、一個唔喺生命體入邊嘅一個純粹化學反應嘅一個過程。咁原來呢啲咁樣嘅新陳代謝反應都可以唔係即係唔需要有一個嘅生命作為載體，可以喺呢一個生命體以外去存在，而且甚至乎係可能係有更悠久嘅歷史咁樣。咁其實而家喺呢一個畫面，我哋睇到有個藍色嗰個字，嗰個 Krebs cycle 咧，就係講緊呢一啲咁樣嘅新陳代謝嘅其中一種嗰種咁樣嘅化學反應嚇，嗰連串嘅化學反應。咁即係呢度撳落去就會有另外一篇文，就專係講呢一個咁嘅 Krebs cycle 嗰堆咁嘅發現。咁其實就開展咗另外一個嘅 題目 大嘅研究嘅，就係、是究竟係有邊幾個好重要嘅呢啲咁嘅生化反應嚟去建構到我哋後來生命體嘅咧嚇。即係你如果要能夠成功地演化後來有生命，咁你開頭有邊幾個好需要一定唔可以缺少嘅呢啲咁樣嘅生化反應咧？咁Krebs cycle 就都講咗其中一啲啦嚇，咁即係呢度即係我自己又未即係唔係太專長，咁但以我大約上我即係知道嘅意思就係咁嘅樣嚇。咁嗱，咁呢度可以再提埋落去就係話咧，講咗咁耐就係嗰啲咩新陳代謝反應先同後啊，雞先蛋先嗰啲問題啊，即係好似講到即係新陳代謝反應出現個生命先好似好偉大咁，我又想解構一下就係嗰、那個，即係我覺得幾即係嗰、那個理論建構上幾靚嘅位喺邊一度咧？咁喺第一節中段嘅時候啦，咁我哋有提到嗰個 RNA 的世界，即係就係話咧，我哋需要有一個 RNA 作為一個前設嚟去解釋後來點解我哋會有 DNA 同埋呢啲咁樣嘅蛋白質酵素 同埋細胞膜呢堆嘢去存在嘅，咁、我哋就話透係原來係透過 RNA 世界去孕育出嚟嘅，咁、於是乎佢就幫我哋解決咗個究竟係有雞先定即係有嗰個 DNA 先定係有呢一個嘅 M 先個問題。但係如果我哋再將我哋啱啱即係喺呢一個咁樣嘅文章，佢提出原來係有呢、這個新陳代謝反應先嘅呢個發現嚟去結合落去咧，我哋發覺就可以避免咗個 RNA 世界嗰個假設嘅一啲問題。RNA 世界假設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佢係好冇錯，佢係似乎俾多條路話俾我哋聽，後來點解會有 DNA 同埋呢啲咁樣嘅蛋白質酵素出現？但是就是話佢有一啲好唔合理嘅嘢，就係話點解我哋即係啲生命會點解會無端端突然之間會由一種自我複雜形態，然後就完全放棄曬佢原有嗰種自我複雜形態，就完全進入一種新嘅形態嗰度咧？咁嚇咁呢一個就係、即係嗰個 D 即係 RNA world 嗰個 model， 即係大家好即係好懷疑一個地方。咁而家呢篇文章純粹就講緊，即係其中一個討論文章講緊就係話呢個 RNA world 嘅呢一個模型，其實就好似都要面對一啲挑戰啦。咁呢個都係兩年前所講，即係其實如果再早少少，你去到2011年嘅時候，就都講緊啲 RNA world， 咁即係大家都幾即係都幾多人去講呢個咁嘅題目。咁而家有咗呢一個咁樣嘅新陳代謝行先嘅呢一個講法就會點咧？咁其實有啲嘢我覺得唔係太難理解啫。咁就其實話咧，當你唔喺一個生命體，喺一個外在環境都有一堆新陳代謝反應出現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咧，嗰堆新陳代謝嘅 product， 即係譬如就係嗰堆你話蛋白質又好，氨基酸又好，係原來可以一早已經整定咗喺度。即係你唔需要問係唔係呢啲咁嘅酵素，呢啲咁樣嘅即係蛋白質呢啲係需要透過 DNA 嚟去幫佢度身訂造翻先咧，好就唔需要呢一個咁問題咯。咁你基本上就係原來係有啲新陳代謝反應幫我去製造定一個即係甚至乎提供咗一啲即係酵素出嚟啦嚇。咁然後就令到呢一個嘅生物應用條件，後來嗰啲 DNA 啊，同埋嗰啲咁樣嘅protein 啊，就有喺度噶啦嚇。咁就避開咗個 RNA 嗰個問題，即係呢樣就反而變得更加合理嘅。咁即係我哋後來咁咪成個生命體本身就將呢一種咁嘅新陳代謝反應吸納埋據為己 用。用我自己方去講啦。其實我哋一路有一個錯覺，就係呢啲嘢淨係喺嗰個具體嘅生命嘅即系呢啲咁嘅嘢入边先揾到，但系而家系呢啲嘢喺自然界已经存在嘅， 自然界已经存在， 自然存在，只不过我哋以前冇去正视或者喺嗰度。佢而家当有生命体，佢只不过将呢一个外在嘅嘢，将佢变成一个内在嘅结构啫嘛。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而家以为系新陈代谢系一个 life 嘅 subset， 系一个其中一部分，但系其实 唔系啊。 吓，佢系后呢，佢变成 subset 系后来嘅事嚟嘅，系开头佢系一种更简单喺一个咁嘅大自然环境有嘅一样嘢。 但系呢个已经讲一样嘢，就系大自然原本已经有啲类似生命嘅嘢。 你可以話，即係我講個誇張，即係講個變態啲嘅比喻咧，就係話，喺有人之前，你發覺已經有個肺獨立地存在咗喺度咁 樣。但係呢個咧，佢雖然呢篇文入邊冇講咧，其實一個好著名嘅英國科學家咧 ，Lovelock 咧係講呢樣嘢嘅，就係、其實成個地球係一個生命體嚟嘅。In what sense？ 即係佢唔係講係有意識，即係呢個地球又好似一個人咁嘅嘢，話佢有一個即係類似生命嘅 feedback system 喺度嘅， 嚇 咁呢個就係著名嘅呢、這個叫 Gaia hypothesis 嚇。咁後邊嗰個潛台詞係咩咧？就係話咧，如果你擾亂咗呢個生命體咧，佢會做一啲反應出嚟嘅。即係嗱，呢樣點解喺以前咧咁難？ 咁你睇嗰個 environmental science， 睇嗰啲全球暖化，咁你大概可以體會到呢樣嘢。 咁但係點解呢個係好早之前點解咁抗拒咧？因為即系50年代，佢哋去开始讲嘅时候咧，呢、這个不被认为是科学嘅知识嚟噶嘛。咁、如果你睇佢成个推演过程系好科学噶，即系佢透过一啲实验、一啲推论。咁点解唔就因为呢、這个？譬如话有生地球有生命体呢样嘢咧，对于太多 即當時的科學家來講是太似我們講的那種唯心主義那種即是有意識那種東 西，是的，很容易被人聯想到就是說、是不是有個靈魂啊，有個意識在這裡、但其實我想就算沒有這樣東西，其實你可以一樣視地球是一種一個由生物理化學生命過程組成的一個， 但我解釋給你聽為什麼現在是可以改變，因為現在是不到你不信的大佬 你真的自己改變了， 是的，你真的，還有他有佢會有一啲嘢俾翻嚟嘅，例如嗰個天氣嘅變化啦。嗱，因為點解以前嗰個佢哋會有一種咁嘅信？呢、這個就係十九世紀一種唯物主義，佢覺得成個自然界係可以任你冇啊。後邊即係等於一堆廢鐵或者一堆物質，你將佢點砌點砌，佢冇佢係冇佢係冇嘢俾翻，冇嘢。咁嗱，頭先嗰個加physics 大家唔需要諗到太神化嘅。佢只不過話咗呢個 feedback system 嚟啫嘛，你一搞彎咗，佢會有啲 feedback 俾翻你噶嘛，嚇，咁就係咁簡單嘢嚟啫嘛，嚇。咁好啦，咁而家譬如話去到呢度咧，即係話佢喺自然界有一個嘅所謂新陳代謝嘅過程，咁但係仍然有一個好具體問題，就係話呢個過程點樣由一個好宏觀、好自然界入到去一個生命體入邊。 這樣我都比不到，即我想他們都未是說有很主要討論，但是就是、在生命演化過程裡面去、即發覺原來這樣合作，即這樣去融入了你是有利的時候，他有個演化優勢在這裡、 但這個演化優勢不是永恆的嘛，即他在那時優勢，但不等於後來是優勢的嘛， 是一定是當然，即這個當然是的、但是即如果我現在看回就是說一個會有新陳代謝的細胞有優勢，沒有新陳代謝的細胞有優勢，我想這個太明顯了、 不是說出來很愚蠢， 基本上我現在看到就是不會有些東西是沒有新陳代謝 這個阿媽是女人 來的、即這樣就所以我們看到那種即已經是比較很合理的這樣另外就是呢，其實我想舉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說呢可能即是我不知道有讀過 生物學朋友會聽過，即是 mitochondria 粒線體的東西，它是一個細胞裡面的發電機來的、它是即是專門幫我們 去，我以前就提過了，這個就是 Carl Sagan 的前妻 Lynn McGonigal 他們一個很著名的發現，他初頭被、所謂男性的科學家所排擠的、但後來證明了對，那個即是最具體最經濟下族的什麼，就是粒線體原本不是在細胞裡面， 是啦， 原本是細菌嚟 噶，粒線體原本是自己一種生命體嚟，咁、然之後個係後來有一啲嘅細胞， 食咗佢， 係啦，發覺原來就維護你嘅，粒線體可以透過依存咗喺呢個細胞入邊繼續去， 佢又 happy， 你又 happy， 係啦，咁然之後就個代價就係我俾能量，即、係兩分洗，跟住你又俾個環境我繼續帶領我生存，咁、但係呢一個嘅講法係後來即係點樣被證實呢，就係、因為粒線體佢自己 DNA，這個粒線體 DNA 嚇、咁同嗰細胞佢本身 DNA 就係兩回事嚇，咁、你發覺呢一種去即係啲收購合併啦，然之後就或者功能分工啦，即係你發覺同呢一啲咁樣嘅企業嗰啲咁嘅功能，你發覺一模一樣嘅啫嚇，咁、即係嗰種佢種生存模式就係、佢揾到邊一種生存模式，令到佢有用 minimum effort 大量繁殖，然之後就有個數量即係質同量嘅優勢喺度，咁佢就會有邊一種即係無定向嘅。有時會係變得更加複雜，有時變得更加簡單，咁就係咁嘅啫。 咁呢個同我哋頭先講嗰個即係新陳代謝嗰、那個現象先過生命，佢有啲咩對於解釋線粒體有啲咩啟示？ 冇嘅，即係其實我哋都係想講就係話，有一啲外在嘅嘢，我哋借來咗收為己用之後，就變成為一種我哋而家習以為常見到嘅一種生活定式。我哋以為粒線體或者啲新陳代謝，只不過係成個細胞入邊嘅一個概念或者一個重要的功能，但其實原來這些東西本身在未有生命之前，它是已經獨立存在了在這個生命以外的、即是我們發覺即這些東西不是有什麼那麼大不了咯，其實就、不過就即是它比起即那個粒線體的更加震撼，即如果說新陳代謝獨立於生命以外，比起粒線體的更加震撼，就是粒線體和細胞本身已經是生命來的了原先、但是現在就是一個 形成一个生命重要的生化过程，原来是在未有生命之前已经可以是经常地存在在这里、 嗯、 不过它就不需要一个意识或者不需要一个生命体去维持它，它本身有一个生化反应、嗯、然后后来这个这样的生命体里面、就不停有这种利用这种生化反应来令到它自己的身体有得去、 嗯、 即是送救迎新、嗯啊、就这样。 那这个不是太难理解，但是呢、你当你去到这个 stage 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套用回以前那种的问题的问法就是再问，譬如有了这种在自然界的、啊、很宏观的一种生人大者的、啊、现象在这里、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意外的做出来的？ 我 你问我有限智慧，我会说是的。其实即生命那种，如果你不是说有一个、意识在这里主宰的话，咁佢都真係需要有一个好独特嘅条件，我甚至话有高啲 lock condition。 係啦，呢、啊、即係如果我哋咁讲话，即係呢一个有生人代者，呢个唔係应该唔係我哋理解自然界嘅常态嚟㗎嘛。 吓、啊、咁、啊、我举一个好简单例子，如果你去到而家火星，佢又即係冇下做 thermal vent 喺度㗎啦，亦都冇一个液态表面喺度嘅时候，咁佢咪冇咗呢一个即係繁衍生命嘅重要 性。冇更加解释緊。咁头先我哋讲緊呢啲係喺自然界有嘅所谓生人代谢。 嗯， 你喺我哋太阳系入面即係地球有㗎嘛。 係啦係啦。 其他星系冇㗎嘛。 甚至乎你话有啲星球佢上面可能有液态水。咁、嗯、有水咁又点呢？咁、啊、你会唔会再有其他嗰一 set 嘅条件喺度呢？ 嗯 啊、会唔会又咁啱有个相对比较活跃嘅地壳活动喺度嚟 drive 呢只好一路去你开住个细火去煲住煲水，令佢不停地沟啲嘢出嚟咁样。即係呢啲都系好，即係无论系物理上嘅条件。 嗯， 化學元素上那堆咁樣嘅材料，咁佢點樣煲到嗰煲有生命的湯出嚟咧？咁、嗯、我覺得都係有一啲高啲咯 condition。 啊，咁啊啱啊，你個法啊，即係冇夾過，但係即係啱啱你撞正你呢、這個。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即係逆熵嘅現象嚟嘅 ？Anti-entropy 嚟嘅。 嗯，嗱，我咁講。 或者咁講，或者調翻，即係再將個再轉話。即系用呢个熵呢个概念去套落呢度，适唔适当先？ 可以、啊、你如果讲得生化过程入边，咁你都系讲紧即系都系呢啲 thermodynamics 嘅啫。咁、 嗯、嗱、啊，我有少少惊啲激啲，有啲观众唔明我哋讲乜。 我咪先讲逆熵嗰样嘢先啦。咁大家起即系最容易理解就系、是、嗱、即系根据物理学的呢一个热力学第二定律。 嗯， 咁佢就係呢個世界咧，就係會更加傾向越嚟越無序、越嚟越凌亂嘅嚇。咁、 嗯、 呢、啊、個基本上可以俾出一個時間嘅方向，你啲嘢擺到去繼續地， 只會腐敗， 只會腐敗，越嚟越 崩潰， 係啦， 只會禮崩樂壞， 甚至嗰啲原本唔勻循分布嘅熱凍咧，就會越嚟越平衡。咁、嗯、跟住就跟住就永直到永遠啦。咁嚇，咁、嗯啊、即係呢一個就熱力學定律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就係話生命好得意。佢突然間有一啲位咧，就會係好出現一啲局部逆熵嘅一啲情況， 嗯 啊、而且係越複雜嘅生命體，佢呢種局部逆熵嘅能力就越嚟越強添，嚇、 嗯。 咁、啊、你會睇到就係唔好話生命細胞，我哋人類就好善於去做一啲逆熵嘅嘢嘅， 執屋 嚇、啊，我哋去執屋啊，起高樓大廈啊，咁、啊、就夾硬將一啲嘢咧就擺翻好整齊、好堅固啊咁嘅樣。 嗯， 咁係唔係話叫做我哋叫違反到呢個熱力即係第二定律呢？就一定唔係嘅。我哋嘅代價係咩呢？就消耗咗更加多能量， 令到喺呢個系統以外嘅就越嚟越亂。 即係我哋發覺就係我哋需要用即係、就是、令到呢個世界嘅熵增加咗10個 unit， 先令到我哋喺呢個局部係逆咗一兩個 unit 嘅啫。 但是这个、所谓生人代谢的这个是不是在这种现象来的？ 都是，其实都是。你讲得这个生化反应就是它没有这个能量，没有这个整个地球环境煲住煲暖水，没有这些做 thermal vent， 它根本没办法维持到这 种。那换言之这个是一个即是在宇宙里面或然率较低的现象来的。 即是我会说是咯，即是我即是你真的需要有个能量来去 drive 它，那于是乎它那个可以自发发生的几率一定是低的。 嗯， 是 的。嗯， 你就咁啱又撞到有 流。咁喺我哋嘅太阳系嚟讲，呢、這个似乎系常规嚟嘅，即系引证系系呢个呢、這个系啱嘅，系啦。但系我哋唔能够以我哋嘅太阳系去推算其他太阳系嘅事， 系嘛？即系我再打多个比喻啦，就系、是、我哋睇到唔好讲动物啦，植物咁样，佢有叶绿素，佢吸咗啲太阳光，令到佢产生咗淀粉，甚至乎自己长肉去生长咁样。哇！我哋见到呢一棵植物越生越大，咁喺度逆紧伤。但系其实代价系咩咧？佢其实一路吸收咗太阳俾出嘅能量。太阳要产生啲能量，佢个代价系咩咧？就系个太阳本身嘅伤系增加咗好多嘅。咁佢于是乎就系、是，其实你如果将成个宇宙嘅伤加埋嘅时候，打埋数，你发觉咧，原来总体上嘅趋势都系个冇序度继续系增加咗。你冇办法系你只能够透过去增加更多嘅伤，令到局部有一个地方就系可以个伤相对系 咁唔紧要嘅，宇宙咁大啫，系嘛，俾可以饮你教啫。咁但系如果用翻头先我哋嗰个疑问就系、是，逆伤应该系一个意外嘅过程嚟 嘅。如果我用生命嗰个演排，我会觉得系咯，吓、一种局部嘅，即系一种局部逆伤过程系，即系一个即。几率低的一个事件，我觉得 唔系呢个系我哋喺日常生活入边嘅直觉嚟噶嘛，就几率低，佢之所以发生就系一个意外啊嘛，即系举个例，你买六合彩，好少机会中嘅，咁你中咗，有啲人会解释系你生出嚟命你会中嘅，但系即系一般嚟讲，全科学解释系呢个系一个意外嚟嘅，佢后边冇 scenario， 冇剧本噶嘛， 但系你话系咪一定完全系 意外？ 生有生命嘅先能够出到呢种逆伤的意外咧，又唔完全系。举一个好即系无聊但系好简单嘅例子咧，就系你有时你会发觉你有啲嘢咧，你譬如煮嘢咧，你鸡蛋原本就系一堆流体。佢系好冇罪嘅，但你越煮佢越有罪， 系咪？我未煮过。 佢你蛋你会变，你会变蛋白蛋黄嘛？你会结翻 即系固体噶嘛？会分开，会分开系咪？ 即系咁，我话佢咪直头会变翻个固体噶嘛？会变翻做一个好即系好排列有序的一。 但系你唔好忘记，你系要加能量先可以做。 系啦，咁但系个代价其实就系话你要外边要俾能量落去咯。所以其实总体上个伤，你就话你以为你局部上好似整嗰啲逆伤嘅嘢，咁其实你原来整体上都喺一度冇逆到个伤嘅，都系继续系令到呢一个成个宇宙嘅伤继续增加。 大家会奇怪，点解头先我哋会问咧？即系点解我自己会不断去提呢个意唔意外的问题咧？就是、因为后面涉及一个即系都几形而上嘅问题，就系、是、生命嘅出现系咪意外？但不过如果听清楚陈俊文博士头先讲，呢、這个唔系意外嚟嘅。因为能量去走向某一啲嘅， 咁你再配合一啲高啲 lock condition， 咁其实就即系我唔会话呢高啲 lock condition 一定系意外，咁就系你咁啱你个分， 因为我哋个宇宙大到够。不同的 combination 喺度， 咁喺嗰種 combination 入面你就會有呢一樣咁樣嘅嘢就必然出現。咁其實由是又可以賴到賴遠啲講，就係話，我哋嘅呢一種，即係我哋人類或者任何地球萬物生命喺呢一個宇宙存在，不是一個很值得驕傲的意外。咁喺第二個銀河有 你睇到人類嘅行為更加肯定唔值得驕傲。 係、咁梗係啦，睇香港人嗰人嘅行為咁更加咁仲更加自卑添啦，即係你再你話如果喺另外一個平衡宇宙入邊有人又喺度做緊科學新知噏緊呢堆嘢，咁 no wonder 嘅，我覺得 係啦。咁 anyway 咧，就呢一個嘅新嘅睇法咧，我相信會刺激到另外一啲嘢嘅。即係如果你可以由呢個類即係推論咧，其他生命有嘅 咁好多嘢，我哋都要 現象咧，好可能喺自然界入邊，如果你肯去睇嘅話，係會有 嚇。即係我覺得好多一啲我哋以往視之為定律嘅一啲對於生命起源嘅睇法，我諗都要 open mind 都要重新去審視咯。即係譬如一啲更加簡單嘅過程，唔好話即係嗰啲新陳代謝啊嗰啲咁嘅嘢嚇，你可以再睇翻，你再可能執其中幾種喺呢一個嘅細胞入邊去存在一啲嘅生化反應。會唔會都有好多就係基本上就係原先已經可以係獨立地去存在咁嘅嘢咁嘅嘢，甚至乎從最後從而可以幫我哋解釋到我哋呢啲咁嘅生命入面嘅零件係點樣形成咧？咁即係我覺得類似嘅故事要去再重演一啲都唔奇咯。即係不過我又覺得咧，今次即係呢個發現係唔係一個好即係剎那一瞬間咁樣？我又覺得個又唔係完全係，即係今次呢個發現，我覺得幾有意義嘅就係話我自己 tip 啦，我會覺得佢以後都會係比起。 頭先所講一啲舊有嘅理論嚟講，佢取代到啲舊有理論，成為一個比較可信嘅一個新，即、就、係、是、一個新嘅主流理論。 例如係咩？例如 嗱咁冇咁就係、是、我純粹就話一個透過有新陳代謝比生命起源更先呢個講法，於是乎就可以代替咗嗰個 RNA world 嘅呢一個模型。我係覺得應該即係如果我係覺得係合理啲嘅，即係如果咁樣。 咁嗰個換言之就將嗰、那個。即是生命的起源在那個微觀的世界推向宏觀世界。 我也會覺得我們對於生命起源的知識是有進步到，在今次這個發現來說。 如果即譬如說、這些、那個發展突破一點，即一直在、我們有沒有可能有一天我們重組那個生命起源的過程？ 都還要打很大問號。即係只能夠即係核子摸象咁越摸越即係一路咁樣摸落去啦嚇。Hydrothermal vents 海底噴泉嚇，其中一個我都覺得幾重要嘅一種過程。咁你提出即係好啦，你提出個理論，你可唔可以自己整個環境、整個實驗出嚟去煲翻出嚟？咁我梗係好希望係得啦。咁但係即係你都要有齊啲咁嘅條件，甚至乎有一啲你唔知道，原來有一啲係再其他啲嘅意外嚟嘅。你再需要有一個某一種嘅地震，突然一個温度要咁樣，唔知點樣升定跌停，某一種氣候嘅變化。 但我懷疑係咩咧？我懷疑即係當其時呢個生命出現嗰、那個過程咧，係需要大量嘅能量。 咁你有咁長嘅時間，咁其實能量反而就唔係一個好即係好好，即係我最唔清楚係中間嗰種環境嘅變化。我隨口噏啦，你嗰啲酸鹼度變化、温度嘅變化，咁即係氣候啊、鹽分高低嘅變化，咁甚至乎周圍嗰啲某邊幾種元素突然間升咗跌咗，原來就係、是、真係就係需要一個咁一種咁樣嘅變化先能夠有一種即係。譬如你話有個小行星撞落嚟，你知原來係有。 係、咁，我頭先咪講得好勁， 有嗰啲大滅絕嗰啲咁嘅嘢。即係其實你個問題一路睇到越嚟越複雜、就是，就係甚至乎有人睇即係話嗰種某一啲嘅滅絕，原來係另外一種嘢可以 dominate 嘅一種好重要嘅必要條件嚟嘅。咁 你唔喺個 哇，即係你會話，即係你會話好彩恐龍死曬啫。如果唔係，我今日都唔知喺邊度起咁樣嚇，會咁樣 係啊。嗱、所以即係你一路。行即係去探究落去咧，發現咧就係、是、嗰、那個世界係比我哋想象中複雜得好多， 從而就令到我哋唔係咁容易喺一個簡單嘅實驗室就將所有嘅條件、所有因素都擺入去一個小小嘅玻璃樽入面去整曬出嚟咯。 係啊，嗱咁有少少時間咧，其實我哋可以翻去啦，即係頭先我哋第一節提過就三個問題啦：宇宙嘅起源啦、生命嘅起源啦、意識起源。如果你聽落去，咪似乎係最難係喺嗰個意識嘅起源呢度？呢度係即係我哋係相當之難去棘手去處理。 嗱，如果你話講三個，我反而覺得宇宙起源係最難。 點解咧？ 因為佢需要嗰個能量級數最大，即係你所謂要重演宇宙最初嘅時光，你發覺你就係你如果再要再。更加多的資訊，你要再獲得進一步資訊，你嗰嚿加速器你要整勁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先得。 唔係，即係個最搞笑嗰樣嘢就係你同嗰個宇宙誕生嘅係同級啊嘛，即係咁啊，其實唔使搞添啊，即係 你無意 即係換言之，如果你做到，即係做咗另一個宇宙出嚟啊嘛， 咁咪個 scale 細好多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如果生命嚟講，我覺得只要你有足夠嘅時間、智慧、耐性。同埋即係更加多嘅即係資訊嘅整合，我覺得就係會有進展嘅嘢咯。即係你問，如果傷呢嚿嘢，你唔幫我再整勁一百倍、一萬倍，我唔認為即係嗰個宇宙嗰度會有即係多幾多，即係多太多呢啲即係新。 但係嗰個唔可以無止境上嘅，嗰條 curve 係越嚟越 難嘅，越嚟越難。咁所以你會睇到點解今日會有人覺得即係讀物理學真係揸兜人，你個投資越嚟越大。咁但係反而你會睇到就係嗰個喺生命科學嗰個發展啊，例如譬如我哋喺科學新知一路以嚟講。我哋对于脑部各种功能嘅解像度越嚟越高，我哋测度脑神经元活动灵敏度越嚟越高，所以我会觉得嚟紧仲有大，即系意识嘅问题大有可为嘅，咁另外就系生命起源嘅问题，亦都系啦。当我哋去对于一啲好微细、好弱小嘅生化反应都能够掌握得越嚟越精确嘅时候咧，又系大有可为嘅。我会觉得，即系因为你掌握一种化学尺度嘅变化，同一种巨大宇宙尺度嘅变化，我梗系觉得宇宙嗰种尺度系难搞啲。 唔系，咁我用我个方法去表述就系、 后两个问题需要的能量较低， 是是需要能量级较低，能量级较低直接令到就是令到个钱亦都需要较低， 能量就是钱嚟噶嘛， 你要将能量集中咧，就是一个成本嚟。 系啊，咁我相信今次我哋都用一个相当通俗嘅方法咧，能够解释到俾你听，即系三个问题咧，其实我哋要处理边一啲系喺我哋嘅能力范围之内最容易咯。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